听着夏雷阵阵。夏天是个风云变幻的季节，一切都来也匆匆，稍纵即逝。夏天是惬意的，是美丽的，是快乐的。今天是7月24号，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终点是爱琴海，全力奔跑，梦在彼岸。我们想漫游世界，

也释放，把回忆翻转再发现也有空档，争夺一些美满不至于绝望，爱更忙会让人失之妄想，像是荒守望不坏的情感，有些伤在复活后重新看，变成一种勇敢，也爱下半场自如手法， 爱情被你瞬间 We'll be united.

是像首歌，有梦就去追逐，有爱就有欢乐，回忆永远不褪色。

天空错乱的脚步，走过的街头只有雨和雾，寂寞的心情忍不住，何处是归路？难道爱你等你都是错误？难道这样让我芳华虚度？我和你走上爱情路，你却辜负。匆匆的岁月，远去的脚步，流浪在异乡，你可曾回顾？我的心里一片迷雾，不知你在何处。什么时候才能走过风雨路？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幸福？告诉我到何处走寻，避风港湾。脚步走过的街头只有雨和雾，寂寞的心情忍不住，何处是归路？难道爱你等你都是错误？难道这样让我芳华虚度？我和你走上爱情路，你却孤独。 总是怕对方说美丽的谎言，敏感的双眼，小心的刺探，仿佛要把我彻底看穿。 两个人的世界，太多误解和对方对自己冷淡，再多的顾虑和过多的解释，能不能不要太情感？ 你对我不了解，所以感觉爱是那么危险，又是给我让我不安。我们相爱不是偶然，爱的过程却是那么困难，是否让一切变得简单？ 我真的没有做错，你不应该那么说，说什么我爱的人不是你，是我。 我真的没有做错，你不要再胡乱猜测，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上锁， 上了锁， 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上了锁。 世界。

较容易快乐。

学会说一句话。